有什么阻挡着未来？ 些能换到更多、嗯、得到越多越寂寞，即使你离去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 心碎。